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今天科创中国之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包括京津冀国家级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合作联盟在亦庄成立，航天科工智能卫星生产线火箭产业园已投入使用，工信部发布第二批 5G 加工业互联网典型应用场景，10000年前的稻米亮相国博。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创中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冀国家级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合作联盟启动仪式，11月25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为了进一步充分发挥国家级经开区的探路领跑作用，北京、天津、北辰、石家庄、张家口等14个京津冀国家级经开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十四五时期，联盟将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跑出加速度。京津冀国家级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合作联盟在产业协同共建共享合作方面，主要呢通过加强区域间高精尖产业合作，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布局和资源互补。在政务服务互通互办机制上，针对企业和群众关注的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和异地代办，并逐步推动同事同标，通过建立及时的沟通机制，加快企业的办事效率。而在国家跨省通办事项清单的基础上，目前呢，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通了跨省通办政务服务79项，天津经开区呢53项。企业类服务事项占比近90%，涵盖了企业登记、生产经营、特种许可、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许多高频事项。在放管服改革互学互鉴机制方面，联盟通过共同打造高端智库、举办高峰论坛、实地考察研讨等形式，定期的总结各地创新的措施和经验做法，为14个经开区提供思路借鉴。而在人才干部互派交流机制方面，通过干部的互派挂职、人才轮岗锻炼来提升工作能力，进而协同提升整体的政务服务水平。再来关注一下航天事业。近日，第7届中国航天商业航天高峰论坛呢在武汉开幕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石泉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武汉的智能卫星生产线火箭产业园已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据介绍，航天科工集团呢位于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的火箭产业园已经具备年产20发固体火箭的能力，其同样位于该基地的卫星产业园呢，则建成了我国首条具有柔性智能化、数字孪生、云制造特征的小卫星生产线，具备年产100颗1吨级以下通用卫星的能力。十四五期间，航天科工集团还将采用多元化投资建设运营新模式，推进天基物联网系统第二阶段的建设，推进航天星云及时遥感共享星座建设，推进全球衍星气象探测星座建设。2022年，航天科工集团也将力争实现12颗以上卫星研制并发射入轨，面向应急监测、气象预报等多领域提供卫星数据的定制化服务。 我们的节目多次说到哈，现在商业卫星可以说是蓬勃发展，也在很多方面都服务于我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刚才也提到了，我国首条具有柔性智能化、数字孪生、云制造特征的小卫星生产线啊，是在科工集团的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哈。火箭产业园当中可以实现。那里面有一个词儿叫做数字孪生，可能有些朋友对这个词儿比较陌生，一会儿我们的科创面对面访谈内容就要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数字孪生到底是什么。那现在它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生产应用场景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也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继续看一看还有哪些科创领域的最新资讯啊。日前，工信部发布了第二批 5G 加工业互联网典型应用场景和重点行业实践，厂区智能理货、全域物流监测，这些呢正作为典型的应用场景在越来越多的生产制造环节当中推广。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入，为智能制造提质增效。在工信部发布的第二批 5G 加工业互联网典型应用场景和重点行业实践中，包括利用边缘云平台实现生产制造状态实时透明化、可视化，通过内置 5G 模块的仪器仪表来实现企业生产能效状态检测等，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的场景。据了解呢，工信部将聚焦产业共性技术供给，大力推行接绑挂帅机制，实现工业模组、传感器、关键软件等领域的快速研发和产业化，全面推进 5G、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产业化和规模化应用。通过抓示范、树标杆、建园区，遴选一批专业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建设一批 5G 全连接工厂，坐拥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造一批复合型的专家人才队伍，带动千行百业提质增效升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标准啊。什么标准呢？国家标准委呢今年九月初下达了电动滑板车通用技术规范国家标准计划之后，那么这个国家标准启动会于日前呢正式召开了。该标准由全国自行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上报及执行，主管部门呢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作为我国首个电动滑板车的国家标准，该标准将进一步的规定电动滑板车的结构、电气安全、机械安全、部件、环境适应性能的要求及相应的试验方法，以提升电动滑板车的整体质量水平，并进一步的规范行业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在业内人士看来，尽管新标准目前仅适用于以休闲活动为主、非公路骑行的电动滑板车，但目前中国电动滑板车产销均居全球第一，而首个电动滑板车国家标准的出台，对引导行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势必会起到正向推动作用。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电动滑板车产量呢是425万辆，其中就有364万辆来自中国。中国呢已经成为全球电动滑板车总产量啊，占到了85%以上，并且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大部分电动滑板车的产品呢均从中国进口。所以标准的出台呢，可以让这个行业更规范哈，更健康有序的向前发展。最后一段时间，我们再来看看一个文化方面啊，来关注一个展览。道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日前呢在国博开幕，距今10000多年前的碳化稻米等近200件文物展出。水稻呢养活了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那么稻作农业的发展也是彻底改变了人类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其中碳化稻米是展厅里的绝对主角。这粒米呢距今已经有11000年至8500年了。2006年在上山遗址出土，经测量，稻米粒长3.732毫米，宽1.667毫米，厚1.723毫米，属于驯化初级阶段的原始栽培稻。专家介绍，上山遗址早期文化地层中出土的碳化稻米是目前通过系统浮选法在层位清晰的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稻米。同时呢，在像义乌桥头遗址、仙居下汤遗址、永康湖西遗址都发现了数量丰富的上山文化的碳化稻米，那么表明在上山文化中晚期水稻的食用啊更加的普遍。 一粒米从田野到饭桌的过程呢，也被生动还原。上山遗址发现了包括水稻收割、加工和食用的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这些发现也让稻作栽培历史上溯到了10000年前，刷新了人们对世界农业起源的认知。如果大家呢对这个展览感兴趣的话，不妨呢去国博亲身感受一下这小稻子的大作用。好了呢，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了。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和光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科创在线板块过后呢，进入到今天我们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今儿我们和大家要聊一个话题哈，这个名词可能很多朋友听起来觉得比较新鲜，但是这个词儿呢也在我们实际工业化生产当中呢其实已经得以应用了。要给大家不管是从科普的角度还是从这个产业前沿发展的角度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词儿，叫做数字孪生。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新闻，就是近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世界先进制造业大会啊，日前是在济南开幕了。在这个会上，被誉为工业4.0之父的德国国家科学与工程院理事长、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孔汉宁，他通过视频连线呢，就做了一个关于先进制造科技创新与国际合作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呢，工业4.0的许多原则已经得到了实施，当然还有一些主题呢没有完成，也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实施，需要持续的关注。其中就提到了要对数字孪生加以利用。我们说现在随着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还有包括人工智能等，和制造业的融合落地应用，世界各国都提出了自己国家层面的制造发展战略哈。那这些战略虽然提出的背景不一样，但是呢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制造的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的互联互通和智能化操作。那怎么样能够实现这样的交互和共融，也是大家想要去攻克的方向。那其中数字孪生，因为它强调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无缝连接，就引起了工业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哈。这么大段背景，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说说这数字孪生在智能制造的背景之下啊，其实它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数字孪生话题的两位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博士生张鹤，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呢就是数字孪生、工业互联网等等。欢迎张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张鹤。 欢迎您。还有一位呢，也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的博士生张晨元，那主要研究方向呢也是数字孪生，尤其是面向服务的智能制造等等。也欢迎张晨元博士做客我们的科创中国。您好。 大家好，我是张晨元。 今天两位张博士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数字孪生这样的一个概念，怎么样跟智能制造发生关系，我们一起来好好学习和了解一下。首先我们就从概念入手吧。那大家会说了，你看数字，我们现在知道数字经济对吧，那在生活当中提及的也很多，这个孪生我们也能明白大概意思，那么数字孪生放到一块儿，很多人就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了。先请张鹤博士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数字孪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数字孪生的一些发展背景，然后去更好的去帮我们理解数字孪生它的一个概念。说起孪生呢，大家可能会想到双胞胎等这些词汇，第一感觉可能就是像或者很相似。 是， 比如说秦始皇陵兵马俑，它是在外形上去刻画秦朝士兵的外部特征。但是仅仅外形像呢，是能够解决的问题是很有限的。 功能项呢，成为了一个进一步的需求。不论是外形项还是功能项，都是对物理事物的一个复制。随着计算机、信息、网络通信等技术的成熟及普及应用，为了打破物理世界的时空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人们开始利用数字化的手段去实现对物理世界的刻画。 我这先给大家说一说这第一部分哈。首先，这个孪生在生活当中，大家认为就像刚才张赫博士说的，可能只是形象上面的像，对吧？比如说双胞胎呀，或者说我们说的这种秦始皇兵马俑，它是用复制的这种方式，然后让每一个兵马俑的大致的这个框架都很像。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个像呢，就是外形像也好，还是功能像也好，要实现的是通过数字化的这种技术对物理世界进行一个数字化复制。那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明怎么样的就是这种数字化的复制呢？ 就比如说在虚拟世界可以打造一个和物理世界一模一样的故宫，然后参观者呢可以在这种数字化的场景中去游览故宫，去了解故宫，这就是以数字化的形式。但是呢，随着这个生产呢生活需求日益提升，仅仅是相似相像提供数字化展示的功能已经不能够满足人们的一个需求，然后人们还想知道不同时空的一个尺度会发生什么，未来还有可能发生什么，如何去提前去预测和制定干预的一些措施等。所以数字孪生技术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哎，这是产生的背景，就是对于人类想要探索的世界越来越广啊，我们有这样的需求，于是才诞生了这种技术。包括其实我们也跟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相勾连一下，就像刚才张赫老师说到的，比如说我们以前看实物的故宫，大家必须到故宫那儿去，那现在后疫情时代哈，很多这样的场景都实现了这种云游览。那怎么样云游览？就是依靠把这个现实当中的故宫把它移到网上啊，让你通过手机也好，通过像 VR AR 这样的一些装备也好，能够了解到原来这个虚拟世界的故宫也像现实世界一样。这其实也是这个整个大的这个产业背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刚才张赫老师也说到了，这都是通过数字化技术来实现的。我们现在不仅仅想看到当下的，还想看到未来，对吧？有可能是什么样，于是就诞生了这个所谓的数字孪生。那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有什么特点？ 其实为了方便理解它的概念，我们先举一个例子。 好， 就是以这个飞机为例。美国在航空周刊上预测，就到2035年，当航空公司接收一架飞机的时候，它将同时接收一个数字模型，就像飞机的一个影子伴随其一生，从不消失。这个影子其实就是数字孪生体。数字孪生体是与物理飞机是高度逼真的一个数字化模型。一方面物理飞机发生任何变化时都能实时更新到这个数字孪生体上，使两者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数字孪生体它是一种会思考，就是如果飞机遇到了意外情况或者飞行员操作失误等情况，飞机的数字孪生体就会考虑如何去规避风险，并及时控制飞机，实现这个物理飞机与数字孪生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交互。 首先这是一个预测，这是美国航空周刊的一个预测，他希望到2035年的时候，如果你这家公司接受了一架实体飞机，然后相伴随着还有另外一套数字模型，就是他的这个孪生兄弟啊，一个虚拟的这样的一个飞机，是吧？ 是的，它重点就体现了它不仅是有一个模型，它还能够和它这个物理的对象不断的进行交互。此外呢，这个数字孪生体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它是能够伴随着实际飞机一生的。就比如说从飞机生产出来之前，通过飞机的数字孪生体可以进行这个验证设计方案等是否符合需求，来辅助飞机的一个设计。然后在飞机装配制造时，数字孪生体能够去模拟整个的装配过程，提升装配效率和精度。然后在飞机生产出来进行飞行测试时，数字孪生体能够代替部分实际飞行测试进行虚拟测试，来缩短这种试飞时间，降低测试风险。然后飞机在交付后运行时，数字孪生体可以实时思考飞机的这个飞行状态，及时修正飞行误差和意外情况。飞机报废后，这个模型也可以继续用来辅助下一代飞机的一个设计。因此可以说，数字孪生体与物理实物是一个共生的。 伴随一生，从它的孕育到真正生产出来，然后到它实际报废之后，这个孪生体都是一直和它伴随一生的。 对，所以综合前面的这个它的背景和它的这个刚刚提及的这个例子，我们可以说数字孪生是利用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和传感技术，面向现实的一个物理对象，构建其贯穿全生命周期的一种数字化表示，或者说数字克隆体。这个数字化克隆体与物理对象是共生的，二者一直保持着一种交互的一个状态。 态。 嗯，你看，从它的背景以及刚才通过一个飞机啊这样的生产制造的过程，张贺博士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数字孪生到底是什么。它呢，其实就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还有包括传感技术实现的这样的一种数字体的克隆。我们现在哈、经常会提到这个虚拟世界，其实互联网就是一种虚拟世界。那大家在虚实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很难切换。比如说飞机，我们实实在在看到了，它就是一个实体哈，能帮助我们实现这种交通啊、运输啊等等功能。那它的克隆体，这个数字克隆体，它是存在在什么样的介质上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也很好奇，是不是这个模型就是在电脑里，或者是在我的手机终端，还是说它可以以各种样的形式存在在各种介质当中？ 其实我认为这个克隆体，也就是说它的一个真实刻画的模型，它并不是仅限于我们固定一个介质，这个实际要取决于我们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应用场景、应用对象和应用需求的。 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就是比如说只能依托电脑或者只能依托手机，它是根据需求能产生不同的这种方式和呈现的状态的。 对的， 刚才我们了解了这个概念了哈，也让大家知道数字孪生这样的一个新名词啊，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可能很多人会说了，你看明明好好的这个实物在这儿，我们为什么非要孪生出它一个数字的兄弟啊？这个兄弟能干什么用啊？到底有多大的用途让这么多人去研究它和关注它？这个问题我们想请张晨元博士给我们来说一说，数字孪生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对，在我们探索和认知一个物体的内部微观世界，优化物体的内部运行过程，控制物体的一个行为的这些过程中呢，如果仅仅采用一些物理的手段，会因为受到这个时空的限制而无法实现，或者说实现起来非常困难，代价非常的大，耗时也会非常的长。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借助数字孪生技术，通过虚拟世界或数字世界来认知这个物理世界，感知物理世界，优化物理世界和控制物理世界。 嗯， 那么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啊，还是以这个飞机为例。那么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呢，它的内部结构和这个工作环境都非常的复杂。 嗯， 外部的飞行环境呢，是一个低温低压甚至冰雹阵雨的一些这个复杂的气候。 对，还会有强对流天气等等。 哎，对对。而内部的工作环境呢，又是高温高压以及高转速的这样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那么有时候内部的温度呢，可能会高达上千度，转速呢会高达这个几万转每分钟。那么如果想要探知和认知发动机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零部件，比如说这个发动机叶片的材料的老化、形变、磨损等微观层面的变化机理，从而预测其寿命和安全可靠性，那么仅通过物理的手段是很难实现的。这个时候呢，可以通过构建发动机的这个数字孪生模型，来对各自运行环境和工况进行一个建模、仿真和分析，融合各类数据对发动机进行一个安全的预测，并提前做好防护措施，保证这个安全的飞行安全。 就是打破了物理上面的种种限制和条件啊，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数字孪生的技术能够实现，比如说我们分析啊、安全预测啊等等。 对，是的。又比如说这个在飞机的研制的过程中，刚才说的是在飞行，就是飞行的过程中。在飞机的研制过程中呢，一个飞机造好了一个样机，那么在正式的投入运行之前呢，它必须经过成千上百次的这个风洞实验，来验证这个飞机的性能是否达到了设计要求和安全要求。那么这个过程呢，不仅耗时非常长，而且成本非常高昂。比如说 F-22 战斗机的风洞实验累计长达1.2万个小时，这个风洞实验每次是需要消耗巨大的电能的，它的成本非常高。那么有了数字孪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数字孪生这个虚拟空间中进行一个虚拟的测试和分析，减少实际的这个风洞实验的次数，不仅提高了效率，还能缩短研发周期和降低成本。 哎，这是说到研发层面了，我在这儿也要举个例子。之前我们访谈过做这种加速器装置的嘉宾啊，不光是飞机，像高速列车也是，它的这个加速减速其实都是要做很多的风洞实验。就像刚才陈元博士说到的，这里面既耗电，然后又要无数次的进行实验，也很耗成本，很耗精力。所以这种如果能够依托数字孪生技术，可能就能减少它的一些成本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说到的实际应用，这是从研发层面来讲。如果还以飞机为例，还有哪些是可以数字孪生实现它的作用？ 那还比如说飞机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零部件，虽然它不起眼，但它非常重要，那就是它的起落架。 是。 那据统计呢，在所有威胁航空安全的这个因素中，起落架故障排在第二位，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的科创面对面访谈内容啊，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个前沿的新技术哈，涉及到一个新名词，叫做数字孪生。那到底什么是数字孪生哈？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承担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在刚才节目上半段的访谈内容当中，我们的节目嘉宾呢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下半段我们会结合数字孪生在实际生产当中的一些应用，以及这个技术到底怎么实现的，还有包括它背后的一些技术亮点，给大家一一的娓娓道来。那再次介绍一下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的博士张鹤啊，还有一位呢也是我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的博士张晨元。那两位呢其实都是研究数字孪生，尤其是面向这种智能制造啊、工业互联网啊等等这些领域的。再次欢迎两位张老师。张鹤博士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啊。大家好，我是张鹤。 嗯，那陈元老师。嗯， 大家好，我是张晨元。 哎，刚才上半段的时候，两位老师呢是结合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哈，给大家深入浅出的说了说数字孪生究竟是什么。我在这儿也给大家再简单的回顾一下。总之呢，这个数字孪生呢，就是依托新一代的数字技术，能够实现在物理世界当中对标虚拟世界当中的一个数字模型。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型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物理世界当中的这个实物，尤其是对于它的前世今生以及它可能存在的问题，怎么去优化它的，通过它的这个数字孪生的双胞胎啊，我们可以更好、更简洁、更方便、更高效地去实现关注这个物理世界当中真实存在的这个东西。如果更准确一点来说呢，它并不是一项技术，它更多的像一个综合性的这种技术，或者说是一个系统、一种状态啊，这个是我们对于数字孪生的理解。刚才听到上半段，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数字孪生很好啊。那依托现在我们新一代的数字技术，能够实现这种通过数字模型就了解啊，这个物件它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样的阶段，从它的诞生到它的最后，这个消亡，整个过程都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去关注它。那么数字孪生到底什么时候出现的？那到底又是什么样的一些先决条件才孕育而生了数字孪生？它的这个背景我们也请张鹤博士给我们分享一下。 数字孪生与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它的本身的一个发展成熟是息息相关的。 嗯， 这些技术呢能够为数字孪生的实现以及它的诞生以及它的应用都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之前我们说到的一些这些年大家听的比较多的词儿哈，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等等都跟它有关系啊，我们可以一一说一说。嗯， 就是首先呢是数字孪生与物联网，物理世界的全面感知是实现数字孪生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前提。 嗯， 就是物联网可以通过二维码、传感器等数据采集的方式，能够为物理世界的整体感知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持。 嗯， 然后此外呢，物联网能够通过一种有线或者无线的网络，为数字孪生的实时可靠高效的数据传输提供了帮助。 嗯， 这帮助了数字孪生去实现他对物理世界的一个感知和了解。 哎，我首先得感知到这个东西，我才能进一步跟它进行交互，对吧？所以这种感知技术是依托我们现在物联网的技术，不管是说传感器、二维码、啊、还是射频识别呀、啊、等等，这些技术可以实现数字孪生对于现实世界的感知，这是第一个。 对，然后数字孪生与云计算的关系，就是数字孪生它其实它的规模弹性会很大，因为我们会与具体的对象有关。 嗯， 简单的数字孪生可能就是依托本地的服务器就能够满足这种计算与运行的一个要求。 嗯， 而像 刚刚提及的那个飞机这种比较复杂的数字孪生，则需要更大的一个计算与存储能力。云计算它这种按需使用与分布式共享的模式，能够可使数字孪生使用庞大的云计算的资源与数据中心，从而动态的满足数字孪生的一种不同计算、存储与运行的一个需求。 既然它叫数字孪生，数字属性很重要，那数字就需要计算哈、云计算能够提供这样的支撑。 对的，对的。 这是和云计算的关系，还有其他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和数字孪生发生了怎样的关系啊？ 像数字孪生与这种 5G 等通讯技术，就是数字孪生提到了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一个交互，交互需要依托这种信息的一个传输，虚拟的模型的精准映射与物理实体能够这种提供这种快速的反馈的控制，是实现数字孪生的关键。虚拟模型的精准程度、物理实体的快速反馈控制能力以及海量设备的互联，对数字孪生的这种数据传输容量、传输速率、传输响应时间都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这种 5G 通信技术它具有高速率、大容量、低时延、高可靠的特点，非常好的契合了数字孪生的这种数据传输需求，能够满足这种虚拟和物理之间的这种海量数据的一种低延时的一个传输，大量设备的互联互通，从而更好的能够帮助我们数字孪生去落地应用。 你看交互，咱们说的通俗点就是对话嘛，对吧？如果我跟张贺老师的对话，如果中间比如说我们网络有延时的话，我这说完话半天了，他那没反应，那这就没有办法实现及时的交互。所以依托我们的这种通信技术，包括 5G以及我们说未来可能到来的6G 时代哈，这样的一种低延时实时的通信技术做支撑，也能让数字孪生更好的实现和它的孪生兄弟的这种交互，这个是我们说网络通信啊给它带来的这种支撑。还有吗？ 此外数字孪生与大数据也具有一个紧密的联系。 这个联系在哪儿？大数据。 因为我们想啊，数字孪生它包含的数据会包括我们的物理的感知的一个数据，我们模型生成的数据，还可能这个物理与虚拟之间这种虚实的一个融合产生的数据，这些数据具有一些来源多、种类多，涉及了这种全要素、全业务、全流程这种海量的一个数据，因此呢，我们需要大数据的去支持，从而帮助我们从海量的数据中去提取更多高价值的信息，以解释和预测现实事件的结果或者是过程。 这就涉及到它不光要交互，它还得能够实现对于现实世界的指导意义。那么这个指导意义怎么来？就像我们说的，你做研究报告，你得有大量的这种理论基础，或者是你的调研的这种事实基础，然后才能得出一个结论。那我们这种大数据其实就是它的一个理论基础哈，需要有这样的大数据做支撑，这个又是其中的一个跟关键技术的交互。 就是说到数据之后，我们不可能绕开的话题就包括它的安全，还有它的数据的处理。就比如说与人工智能技术，因为数字孪生要凭借其准确可靠高保真的虚拟模型，然后以及这些海量的数据以及这种实时的交互，去提供这种模拟仿真、诊断预测、一些监控、优化控制等应用服务。数字孪生想利用这种人工智能技术去更好的去提供这些服务，就比如说人工智能可以提供这种智能的匹配算法，去帮助我们去在没有专家的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这个数据的准备、分析、融合，然后从而呢进行这种深度知识的挖掘，从而生成各种服务。然后数字孪生呢，有了这种人工智能的一个加持，能够大幅度提升的它这个数据的价值以及各项服务的响应能力和服务准确性。此外，刚刚还提到这个安全的一个问题，其实就与现在这个比较火热的这个区块链关系比较密切。区块链能够对数字孪生能够提供这种安全性提供一个可靠的保证，可确保数字孪生它的这些数据不可篡改、全程留痕、可跟踪、可追溯，独立性、不变性和安全性的区块链技术能够防止孪生被篡改而出现错误和误差，以保证数字孪生的安全，从而鼓励更好就大家去做创新。此外，通过区块链建立起的这种信任机制，能够确保我们去提供服务的这种一个安全，从而让用户呢更加安心的使用数字孪生提供的各项服务。 你看，这个安全是方方面面的哈，既有做创新的这些科研人员的他的安全，就是我的这些创新成果能够保证它的安全性，同时又给真正使用的这些企业用户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带来安全，这也是我们说建设数字中国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它的安全一定是它的前提。所以任何一个新技术，我们在考虑运用这些数字带来的这种红利和便利也好，我们一定要把它的安全性放在其中。那这一部分可能也要依托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刚才提到的区块链哈，还有包括我们现在非常火热的像人工智能提升服务啊，让它有一更好的服务。当然我们说未来 是不是可能还和量子力学什么的都能发生关联？因为我在想，你像这个传输的这种不能出现错误，不能被篡改，其实很多这种安全密钥的生成以及新的一些学科交叉学科在其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未来其实都是万物互联，其实都是有跨学科的这种设计啊，这个我们都可以开脑洞，不妨想象一下。依托刚才张鹤博士说到的，其实跟现在非常火热的一些技术，数字孪生都在跟它发生关联，也都是依托这些新的技术才能诞生数字孪生主，那些是它的一些底层的架构，帮助数字孪生更好的去实现它想实现的关注物理世界啊，能够帮我们更好的指导城市建设也好，还是生产生活也好。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其实提到了一个人，就是被誉为是工业 4.0 之父的孔汉宁啊，这位专家他呢就提到了说，工业 4.0 啊，现在有很多的既定目标已经实现了，但是呢还有很多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实施，需要引起大家的关注，其中就特别提到了数字孪生要对它加以利用。那为什么工业 4.0 要特别关注数字孪生，在这儿我就要把我们的领域再给它细化一下，就是说说数字孪生和我们当下中国提出的智能制造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张鹤老师也帮我们说一说。 首先呢，从各国的这种先进制造业国家发展战略的演变角度来看啊，美国的工业发展战略就是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到以软代硬的这种工业互联网战略，再到美国国家先进制造战略计划，是这样的一个发展途径。而德国呢，是从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到以硬代软的这种工业4.0的制造业创新发展战略。 哎，这两个国家本身它的路线就不一样。 而我国呢，是从这种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到两化融合和两化深度融合，再到中国制造2025的这种融合演进的制造强国发展战略。这些发展战略呢，都期望通过信息物理融合来实现智能制造。可以说，智能制造是当前世界制造业的共同发展趋势，而如何实现制造信息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互联互通与集成共融，是迈向智能制造的瓶颈之一。 你看，这里面涉及到两个，我给大家再说一说啊，一个是信息化，一个是工业化啊，可能不同国家它的战略路线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目标都是要两化，要把它更好的去一加一大于二，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也是我们说能够向智能制造这样的一个目标去迈进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物理世界和这个信息世界实现一个共同的融合。那数字孪生是不是一个有效的密钥或者一把钥匙 啊？是这样的，数字孪生是实现这种信息物理融合的一种有效的手段。一方面呢，数字孪生能够支持制造的这种物理世界与信息世界之间的虚实映射与双向交互，从而形成从数据感知到实时分析到智能决策再到精准执行这种智能闭环。另一方面呢，数字孪生能够将运行状态、环境变化、突发扰动等物理实况数据与这种仿真预测、统计分析、领域知识等信息空间的数据进行全面的交互与深度的融合，从而增强制造的物理世界与信息世界的同步性与一致性。 就是我理解它更像两个世界中间的一个桥梁，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能够搭建两个世界之间互相能够实现融合的一个桥梁。 这个桥梁是数字孪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它并 不是 全部，因为它既包括物理世界，也包括虚拟世界以及它们之间这种桥梁。 这个桥梁我们可能理解它只是立在那儿，但是其实数字孪生还有一部分很大的功能，就是它还要实现这个桥上比如来回走动，从这边走到那边，然后不管是运货也好，或者说是人员流动也好，它还要实现两边的这种沟通啊。数字孪生还承担了这样一个作用，还不仅仅是只是个桥放在那里，不仅包括桥，还包括这个桥两边的两个世界都是数字孪生所容纳的一些范畴。这个是刚才我们提到，那现在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当中，这个数字孪生和工业4.0的这个融合，现在目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根据我们团队前期的一些调研，当前呢发表数字孪生的相关研究成果当中呢，数字孪生与工业4.0，然后这种信息物理系统、智能装备、工厂服务等结合的论文是最多的。然后此外呢，像美国、中国、德国发表的数字孪生论文，它占据的是全球是最多的，然后论文主要是来自于各国的制造领域相关领域的高校以及这个研究院所。此外呢，在工业界 西门子、戴姆勒、ABB 等践行智能制造理念的企业发文量也是比较多的。这些统计呢，也在说明学术界和工业界都将数字孪生作为践行智能制造的关键使能技术之一。 嗯， 因此呢，就我们概括一下，就说可以说智能制造是当前世界各国制造业的共同发展趋势，而数字孪生是智能制造的使能技术之一。 哎，你看从学界对它的关注度也可以了解到说这个技术它为什么热啊？大家都看到它的这种价值和它的意义，不管是说以科创做这种领头的美国啊，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新的科创成果，还是说传统的制造业大国德国，其实都把自己的制造业和数字孪生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让他们能够发生关系。这也是工业四点零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为什么很多人特别关注数字孪生的一个原因。那么刚才张鹤博士也给我们讲了讲啊，这个背景它和智能制造是如何发生关系的。那具体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啊，是能够很直观的向我们展示怎么样在工业化领域依托数字孪生技术能够实现两个世界的融合，从现实世界到虚拟世界这样的一种交互。我们也想请张晨元博士给我们再深入浅出的说一说哈，尤其是能够举例说明，让我们能够更清晰明了的了解这个过程最好。嗯， 那我就用这个汽车装配车间来进行一个举例的说明。 好， 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数字孪生，也就是我们只有物理世界中真实的这个汽车装配车间。 嗯， 那一切的计划跟生产活动呢，都是在这个真实车间中进行的，包括从仓库中把各种零部件运输至这个装配单元，然后将这些零部件按照既定的顺序由工业机器人进行自动化装配，或者由工人进行手动装配。 嗯， 那么在装配完成后呢，要进行一系列的测试与调试，确保汽车装配的一个质量。那这是没有数字孪生，只有物理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物理世界我们也已经实现了很多技术方面的突破，比如以前全靠人工，现在能够实现这个机器人帮助我们提高效率。那这还仅仅是在物理世界，我们再升一级还能进入虚拟世界是吧？ 哎，对。那么要想实现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融合呢，首先你要先有虚拟世界。 嗯， 所以呢，对于汽车装配车间来说呢，它的虚拟世界就是由汽车装配车间的数字孪生模型和数字孪生数据所构成的一个信息空间。那么通过不断的构建和完善这个汽车装配车间的数字孪生模型，收集和汇聚相关的数据，那么这个虚拟世界也在逐步的成长和完善，最终形成一个与物理世界中的真实汽车装备车间一模一样的虚拟化的数字化的汽车装备车间。 哎呀，我刚才您说前半段的时候我还有个疑问，我说这个虚拟的车间它得什么样的比照哈，或者说是要100%的还原这个原生态的这个车间吗？刚才陈元博士其实做了解答了，就是一模一样的虚拟化数字化的汽车装配车间。 对，它是1:1的。 对，比如说我在现实当中我有轮胎对吧，我有这个方向盘啊，我有这个汽车外壳，那我虚拟的这个车间里面这些东西都得有。 对，是的。 嗯，明白了。那怎么样融合呢接下来？ 但是到现在为止呢，只是说存在了物理世界跟虚拟世界，他们两个世界还没有融合。 是， 这两个世界呢虽然是一模一样或者说非常相似的，但是一旦物理世界的汽车车间的状态发生了变化，那两个世界就会立刻变得不再相同了。 嗯， 而且呢，现在的虚拟世界的存在呢，并不能对优化物理世界起到实质性的帮助。 嗯，没有发生关系现在。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虚实融合，也就是如何才能融合物理世界跟虚拟世界呢？首先我们就要先使用一系列的通信技术将这两个世界连接起来，通过传输实时的数据，使两个世界中的汽车装备车间都能彼此知道对方正在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嗯， 并基于一定的这个控制逻辑来实现虚实两个车间的行为和状态的统一。 嗯， 实现虚实映射和这个行为同步。那么这是虚实映射虚实融合的第一步。 先得让行为同步了，是吧？ 状态跟行为要先同步起来。 嗯， 然后呢，第二步我们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上述咱们提到的一系列的先进的技术，将物理车间真实的运行数据和虚拟车间的仿真运行数据进行一个融合，形成既能够真实反映物理车间当前状态，又能够用于合理预测物理车间未来一段时间的变化趋势，还能够用于客观评价物理车间的运行效率、设备的健康情况、产品的质量情况等一系列指标的孪生数据。 嗯，这又是第二步了。 对，这是虚实融合的第二步。 那么最后一步呢，我们要基于上述的模型和数据，在信息世界中对物理世界的汽车装备的运行进行一个实时的调度、控制、预测、评估和优化。同时呢，物理车间的这个执行这个汽车的装配任务，并将实时的运行数据反馈到信息世界中，从而实现汽车装备车间物理世界与信息世界的高度融合和闭环优化，从而实现虚实共生的理想状态。 哎呀，你看这一段哈，三个步骤听起来大家觉得有点像绕口令，什么一会儿这个虚拟车间啦，一会儿物理世界啦，哈，一会儿虚拟世界，哈，一会儿这个真实车间当中的汽车装配任务，哈，一会儿又反馈到这个虚拟世界信息世界当中了。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依托我们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这样的先进技术，可以把两个看起来相互独立啊，又其实能够发生关联的两个世界能够把它联系起来，那彼此呢有数据的这种交换，然后也有数据的反馈等等啊，实现虚实共生的这个理想状态。这是我们刚才以汽车装配车间给大家举例来说明这个过程大致是什么样的。那我之前看我们的团队的一个研究报告也提到了一个词儿，我在这儿也想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到数字孪生车间，这个跟刚才张晨元博士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汽车这种装配车间相比，我们提到的数字孪生车间它又是什么啊？它有什么样的这种应用场景？ 我们团队呢之前发表过一篇关于数字孪生车间的文章，题目叫做数字孪生车间，一种未来车间运行新模式。那么这篇文章呢对于什么是数字孪生车间进行了首次的定义。那么数字孪生车间呢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技术的驱动下，通过物理车间与虚拟车间的双向真实映射与实时交互，实现物理车间、虚拟车间、车间服务系统的全要素、全流程、全业务数据的集成与融合，在车间孪生数据的驱动下，实现车间要素管理、生产活动计划、生产过程控制等在这个物理车间、虚拟车间和这个服务系统间的一个迭代运行，从而在满足特定目标和约束的前提下，达到车间生产和管控最优的一种运行的新模式。那么根据这个定义呢，数字孪生车间主要是由物理车间、虚拟车间、车间服务系统和车间孪生数据这四部分组成的。同时呢，这四部分之间还有一条数据交互的通道，将这四个部分连成一个整体。 你看这只是一个我们在研究组的课题里面提到的一个概念，而且刚才张晨元博士也说到了，这个数字孪生车间呢是我们给它进行了一个首次定义。那如果从定义的层面来讲，我们觉得定义通常都是让大家觉得很晦涩难懂的，但是有了这个定义是为了让它更好的规范啊，到底什么东西能够被称之为数字孪生车间。其实它的这个目的是为了在实际的生产制造领域当中，哎，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更好的去应用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做定义的一个目的。那么我们说产学研用啊，从研究层面然后到应用层面，这其实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跨度的。刚才我们提到了比如说物理车间啊、虚拟车间啊，还有包括车间服务系统啊，以及车间孪生数据啊，这几个部分那到底有没有市场需求？在这儿我也得提个问题，现在这样的数字孪生车间能不能在实际工业生产当中得到应用？这个疑问也请张晨元博士再帮我们解答一下。 就是现在呢，数字孪生车间其实已经开始逐步的探索应用了。那么在讲这个探索应用之前呢，我先来讲一下数字孪生车间有什么具体的作用。那么数字孪生车间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高车间的一个运维效率，降低车间的运维成本，提高车间生产的这个产品的质量，保障车间以及装备设备的一些运行的安全，以及减少能耗这多个方面。 哎，给大家说说哈，首先它可能降本增效，对吧？这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词儿，通过这个技术可以实现。另外还可以保障安全运行，同时还能保质保量啊，大概是这几个关键词吧。 那我们为了更方便我们听众朋友，我们还是以这个汽车装备车间为例来进行一个举例说明。汽车装配呢，它其实不仅仅是把汽车零部件就是像拼积木一样拼起来那么简单啊，这个过程还涉及到库存、物流、人力资源调度等多个方面。这个呢其实不难理解，就是想要进行一个高效率的汽车装备呢，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将各个零部件在正确的时刻从仓库中取出来，然后并通过这个物流系统在这个正确的时刻运送到这个装配单元。那这样的话呢，在装配单元就既没有零部件的一个积压，又不会因为缺少零部件而耽误装配的进程。 就是流水化作业，这个过程要非常的流畅，每一个环节要环环相扣。 对，还要非常精准，时间上的配合要非常精准。但是呢，想实现这种物流可不容易。